要来讨论一下我们这边的万圣节，因为明天10月31号是就是万圣节 Halloween。万圣节的由来的话，它是听据说是2000多年前凯尔特人他们就是把这一天10月31号当作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就是他们的夏末节。然后那他们相信这一天因为是夏天的终结，冬天的开始，他们就是觉得说死去的人的灵魂会在这一天回来，想要再从当地的活人寻找灵魂，然后重新再复活。活着的人就是会很害怕这些魂来就是来作祟，有点像是台湾的清明节的概念吧。那他们的做法就是把自己打扮成的很可怕，把自己打扮成妖魔鬼怪，把那些灵魂吓走。然后就是在做资料调查的时候，我还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他们听说他们的部落就是还会在10月31号那天就是用活人杀死，就是当作祭奠。 什么？ 是 杀死， 把活人杀死，对， 献祭吗？ 对，就是献祭，对对对对。 就是没有鬼的话， 就是我对，我就是杀掉你们，然后你们不要再来哦，什么之类的。反正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打扮成就是很可怕的怪物，就是要吓走那些老活人，找替死鬼的灵魂这样。那然后后来就是慢慢演变，万圣节就是变得说就是很。就有点像是那种比较开心的那种庆祝啦，就是大家就是开始 dress up， 然后就是会打扮这样子。 你们有没有觉得想到个问题？就是好像万圣节的时候这边大家都吃糖果，感觉台湾的庆祝吃的比较澎湃。 我在想，你说不是说仙人 节 不是？就是这边人只能吃糖果，然后在台湾的话还可以吃饭呐、配菜呀、什么的。哎，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吗？ 哦，因为这个糖果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习俗哎，然后就后来演变成就是要糖果。那我也是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毕竟我就是很爱。 吃糖， 对，他们这个吃糖的英文，他们就是叫做 trick or treat， trick 就是捣蛋，然后恶作剧， treat 就是招待的意思，就是不给糖就捣蛋。这个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拿活人来献祭那个又不太一样，这个是来自于9世纪的欧洲的基督教会。反正这个基督教的节日呢，就他们称作为 All Souls Day， 就是万灵之日。在他们就信徒会在去传教的时候，会跟那些当地的居民要一些吃的，然后变成说哦，那我跟你们吃这些特别的吃的，就比方说一些小的糕点什么的，然后这些僧侣、这些布道的基督教徒就会帮那家人祈福，让死去的亲人早日进入天堂等等。然后这种教徒跟每一户人家要东西的行为，就慢慢也变成说小孩会去要糖果，意义就比较不一样，就变成说不给糖就捣蛋这样。 所以在吃的上面越来越简化，本来还有饭吃或是有意大利面吃，但是后来就慢慢越来越简化，变成只有糖。 一开始他们也是习惯只有给就是小点心，就是用面粉做一些小点心、小面包那样。但我觉得这个跟台湾中秋节烤肉比较有关系，就是可能就是商业的那个成分比较大。 没错，完全就是牙医的计谋吧。 对，这是美国牙医协会跟那个就是这边的巧克力糖果工厂中盘商联合。没有，以上言论不是本 podcast 的主旨，是个人言论。 你干爹干妈就是牙医干爹干妈。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不给糖就捣蛋？你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验可以分享的？ 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开始好像是那个有一个知名脱口主持秀的主持人叫 Jimmy Kimmel， 然后他就发起了这个运动，说骗小孩，因为小孩那天晚上、 有 对挨家挨户很辛苦，要了满满的糖果，然后呢隔天的家长就是骗他们说我把这些糖果都吃完了，然后看小孩的各种反应，有的小孩就大哭，然后有少数小孩很成熟，就说啊、没关系，妈妈，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 一边哭一边说 It's OK， 可以吃我的糖。 我也有看到那个影片，然后真的就有一些小暖男就会说，因为是爸爸妈妈吃掉的，所以没有关系。可是因为是真的小孩子，就是很在意那些糖果被吃光光，所以还是后面会多补一句：“真的都吃光了吗？”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应该是他们的表情吧，含泪在说这句话的表情。 对呀、啊， 可是我真的还蛮怀疑，因为那个药糖的量其实还蛮多的耶，小孩真的都会吃掉吗？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因为我以前就是有在安亲班打工，然后就是有让我就是会装幼，然后就是把小孩送出去帮我要，然后其实要到的还蛮多的哎、欸。 所以后来你就真的自己吃掉了？ 对啊。 你这是童工吗？ 我觉得重点应该不是在于他们要不要都享用那些糖果，而是那些糖果归他们那种占有欲吧，我在想。 嗯，但是糖吃多好像不是很好。我觉得在意的是这个啦， 因为你自己把多少个小朋友要来的糖果给吃掉啊。 对，我吃得很开心，谢谢大家。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去要糖的时候，有稍微要出来一点经验，就是说就是在小朋友逛的时候啊，就是看那个外面屋子有摆出来特别多摆饰，什么南瓜气球啊，然后什么骷髅头啊，死神的雕像，那有些会动啊，那种就弄越浮夸，那种糖都给越好，就不会是给那种很烂东西，可能什么， 哦、所以就是装饰越稀花的，它的糖就是越高级。 对对对，他们的糖就是会越好，或者给越多，然后就是他们的那个主人就会很 nice。就不是给，可能给一些什么牙线棒啊，或者是那种薄荷糖，那种很烂那种糖果。 哎、欸，如果你去领糖，你去领糖的时候，你要发现人家是给你牙刷，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可能就是请他拿回去吧，就是不想要收、欸，可以就自己收什么？你有收过牙刷是吗？ 没有，我只是在想说，我今年是不是要准备牙刷跟牙膏？ 我觉得那个来要糖的应该会很讨厌你。就可能会对你恶作剧。 可是你去药堂的当下，你就会知道自己拿到什么吗？应该都是就是袋子撑开，然后让他们全部都往里面倒，然后回家再一一检视自己拿到什么。我那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那个年纪还算是有朋友会提议要去药堂，就还算有脸去药堂，然后我就跟了这么一次。那时候是一伙大概四五个人去，其中只有一个朋友算是勉强有装扮，我们就让他走在前面负责敲门按门铃。会说算是有装扮，是因为他只是穿了一件那个拉链可以直接拉到头顶，然后变成那个鲨鱼头的外套，就是那种潮牌的外套。然后我们就跟在他后面，就是用拉，就是拉链拉开的书包在后面分一杯跟着装糖果。然后我就有印象，因为我们一伙人只有他一个勉强算有装扮的。所以我们就有被那个就是被讨糖的屋主问说你们的装扮勒，然后我们就一群大孩子只能很尴尬的冷笑，不过呢糖果还是有照样给我们啦，这算是一个就是蛮逗趣的回应啦， 这属于羞耻度大挑战吧，我觉得 就还蛮有意思，因为真的在台湾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活动。那那时候就是我也是差不多从高中的时候去要的，然后就觉得很新鲜，就很好玩。 我们那时候有特别挑就是比较有装饰的社区需要、嗯、因为就会觉得那边的屋主可能比较有过节的那个气氛跟心情。 嗯， 感觉上装饰会装饰的屋主就比较想要融入这个气氛或这个节庆，就比较想要庆祝这节庆，所以就有小朋友来或者有人来就会想要一起 enjoy 这节日嘛，所以就会愿意给糖果。所以看到你们这种我觉得应该是很扫兴，哎呀没搞笑的。 应该也不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很戏谑的说，哎、欸，你们的装扮怎么没有那个，怎么没有穿出来？可能就是有点就是 调侃一下， 对，但是通常也不会不给啦，我觉得。 那个屋主心里面这边圈圈叉叉，想说这不劳而获的家伙，好歹要来点小投资吧。 不会， 连 dress code 都没有符合。 而且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就是我觉得很好奇，因为就是像 House 他们就是外面不是会有那个嘛摆设什么的嘛，然后大家就是像刚刚是分享，就是说 我会去那个就是看白色比较多啊比较用心的屋主，就是几率就给糖几率就比较高。那像我现在是住 apartment， 然后我的朋友也是住 apartment， 但他们就是他们的 apartment 就是会有被药糖，但我的 apartment 我住了四年从来没有被药过。哎、欸、 没有哎、欸、我的 apartment 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呢在这个万圣节之前你要去 sign up building 的人会问你说你哪个 unit 是要 sign up， 你是要参加这个活动的，然后之后呢如果你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他就在你的门前就是装饰特别的标记，那小孩子之后去药堂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够挨家挨户这样打扰，所以他们就会特地挑 building 里面有标记的门去敲门，然后玩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蛮贴心的。 这个还不错，因为我的公寓从来没有，因为我其实前几年我都有准备那种很烂的糖，但是我没有看到公告说就是有没有要 participate， 有没有要参加，这个我就都没有注意到。然后最后那个很烂的糖我还是要自己吃掉。 我那时候我弟弟妹妹是也是陪他们嘛，然后就装扮了一下，然后就去药堂，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第一次药堂就超级没有经验，就是你应该敲门就是要说 trick or treat 嘛，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去敲门，然后还跟他说哎 hello， 然后说 hello 什么，你又 trick or treat， 忘记讲关键字。 对， 然后他们就 excuse me 这样。 还好那一户是一个就是老太太，就说 no， 他就说 no， you're not supposed to hello me， you have to。 好可爱哟、哦！这第一家就被好好上一课，然后后面就知道了。 他比较晚开门，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然后就跟他 hello 一下，然后就没说不行啊，不要跟他 hello。 我猜是前面的邻居打电话过来，哎、欸。这边有个人会打开门说 hello 哎、欸，哈，怎么会说 hello 啊？谁去跟他讲一下，这样好丢脸、啊。然后之后有老太太接完电话后，哎，他来敲我，是不是他？ 哎，不过说实话，我那时候是住在老外比较多的那个区域，然后那时候去药堂的时候，其实虽然说我们因为第一年嘛不太会分，就是没有装饰的也去药，然后就是有一个老太，又另外一个老太太，她。我们去药堂，然后他就很惊讶说有人来给他药堂，然后他就没有准备，然后他可是他很好，他就说要我们等一下，然后他就进去拿了那个美国那种盒装的口香糖，然后他就数一下我们有几个人，然后就拿几包口香糖给我们，这样就 好 nice 哦， 对，就还不错，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小屁孩，然后就去里面挖了一些糖果出来，这样。 小屁孩那时候有装扮吗？ 有、嗯、我们都随便扮了一些东西，什么扮猫啊海盗啊，对，还不错，还蛮有趣的。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因为你在其实你在美国路上你在街上看到在 trick or treat 的都是一些小朋友嘛，什么 kindergarten 的啊，小学的，有中学的都已经很少了，然后我那时候高中嘛，然后就觉得天哪，好羞耻！我怎么跟一些屁孩，就是跟一些小朋友在那边抢糖果的感觉。不过那时候主要也是为了带弟弟妹妹出去啊，所以还好。 所以你有偷吃你弟弟妹妹糖果吗？ 没有，我几乎把我们的糖果都给我弟妹，因为第一年我觉得美国的糖果好难吃，我只喜欢吃那个吃起来很像牛奶糖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它是那种。wax paper 包装的，然后对，反正它就是吃起来像牛奶糖这样子，我就只吃那个，然后那也是那时候才知道美国有一个很可怕的糖果， 推荐吗？ 没错，为什么会有人吃这个东西？它根本就是 在，我觉得还 OK 啊，我觉得根本就是红色的塑胶， 就是塑胶啊、那个、 我还蛮喜欢吃的哎、欸，我天哪，而且还嚼得很开心。 我无法，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 ABC 朋友给我吃，然后我以为他在整我，然后我就咬了一口，我就把它吐掉。我说你为什么给我 塑胶？对不对？味道很像塑胶。 他美国人真的很爱，就他们会传着大家一人拿一根，他们是真的喜欢。 我也好喜欢，就是第一次吃会觉得很怪，但之后就爱上。就跟榴莲一样， 榴莲我是第一次吃就爱上，不会觉得很怪。不要相提并论。好， 好，要糖的部分是这样子，还有什么给糖的部分吗？ 嗯，我有给糖的经验。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是投靠住在亲戚家，然后头一年来的时候是九月份到美国，那时候就是要赶开学，然后就很快就遇到万圣十月的万圣节这个节日。然后我亲戚为了让我好好感受一下美国的过节的气氛，他就特别准备高级糖果给我发放。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完全没有圣诞节装饰，但是门外有刻意留了一盏灯，就跟刚刚高高讲的，就是要有经验，没有装饰的可能就是没有要参加发糖果的那个屋主。但我们有刻意留了一盏灯，让人家知道说哦可以来按我们的门铃，所以果然就有小朋友来按门铃。那你只要一开门，通常就不会只发给一个小孩，本来在别户人家药堂的小孩都会很眼尖的马上就凑过来一起要。然后就是我前面强调我亲戚给我准备的是高级糖，我本来还不觉得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我看了拿了我糖果的几个小孩都高举糖果挥舞，然后叫朋友赶快来找我拿，我才知道原来不一般。我发的那种糖果就是在媲美一块钱美金的等级，就是那种便利商店卖 full size 的糖果，不是那种吃一口就没有的，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高等级的糖果。 你们发 full size 的糖果？ 对，就是那个卖场卖一盒，然后你们可能就上我们上一集有讲说，在那个地铁上面人家会卖一块钱一个的那种。 哇，那真的很高级耶。 那我们亲戚那时候超大方的、啊、 哇，那你们不就备好多箱？如果很多小孩去跟你们要的话， 对啊， 佛心啊， 嗯，好多箱 啊，很佛心。 最后什么消化完剩下的我就不记得了，可能都被我吃掉了吧。 真相了。 那你们发出去的分量多吗？ 就一个小孩给一个、啊，因为是 full size， 你不能就是像其他那种便宜的糖果一把抓。而且我那时候就是真的非常有兴致。每一个来敲门就说可不可以让我拍照，我那时候就还每一个都留影，就大大小小的小孩都有、嗯、 哦。那 你要分享你的药局。 嗯，对啊，然后我就去年吗，反正就有一年，嗯，我在上班那一天刚好是万圣节，然后我们药店那一天还蛮幸运的，就是有厂商赞助一整箱的旺仔牛奶糖，就是让我们撒给小朋友吃。我们没有真的撒出去啊，可是就是每次小孩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抓一大把，然后放在他们的桶子里面。然后有些美国他们小朋友出来药堂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会带专门 trick or treat 的那种小桶子，然后有些人看我就是给的很大方，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基本上我抓的一把的量，就把他们的小桶子也摘了一半了，然后就很开心。然后他们很多小朋友那一天很难得是一天很快乐的工作日，因为就是如果有人知道我的工作环境的话，我天天跟地狱一样，每天跟大战一样。 所以难得有可爱的小孩子为 对，难得有可爱的小朋友，然后就是装扮的很可爱啊，什么小恐龙啊、超级英雄啊、小仙女啊、 Elsa 呀、啊。 还有 Elsa， 对，然后对啊，还蛮开心的一天。 他们是中午以后就会出现吗？ 他们，我想一下，那天是什么情况？他们大概三四点的时候出现，因为那个美国小朋友下课时间差不多三四点嘛，然后他们那时候就陆陆续续出现， 超可爱的。那小朋友们好疗愈哦。 对啊，然后哦，不过。因为我们那时候只发一种糖果，就是厂商提供的那个那种大陆的那种旺仔牛奶糖，然后有些老外的小朋友他们过来啊，他们就有一些就反应还蛮两极的，就有些人就很开心说哦 Chinese candy， 然后他们还有些还会 double check 这是不是 ginger， 他们对 ginger candy 都非常的有意义，是吗？ 应该是哦。 华人好像喜欢花姜糖。 花姜糖。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老人家吧，老人家他们本来就喜欢吃姜糖，然后就花姜糖。 嗯， 对，然后对，反正我 哦，刚说到就是老外小朋友反应还蛮两极的，有些小朋友就是哦很开心是 Chinese candy， 然后这不是 ginger candy 的 Chinese candy， 然后有些小朋友就觉得说 what is this， 然后我还给他很多这样子，然后就是一脸困惑的转头走了这样子， 因为他觉得不好吃，怎么这么多东西，是不好吃才给我这么多， 就是没看过嘛，然后对我就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把它吃掉还是丢掉。 他们可能之后回去再分享给其他小朋友。 啊，这边的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药糖的话，要去有钱人的地方。那要怎么区分有钱人的地方呢？就是看他们装饰华不华丽，对吧？像我第一年药糖的时候，其实我是陪我妹去要，陪我弟弟妹妹们去要第二次。他们第一次，他们在我下课之前，他们已经去要了一波了。就那时候有我那时候我家里人有认识一个很好心的叔叔，他们就那个叔叔已经开车带他们去，就是离我们家有一段距离的犹太人区，去那边要糖，然后他们就已经可能带了一两斤糖果回来了，然后可是就是家里附近其实也有一些不错的装饰，但他们那群就还没有要到嘛，然后就我下课回来了，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去我家附近要。 我在想说你去了太多次的话，他们会不会一打开，然后就然后第一句冒出来的话就是说 What is you again? What's wrong with you? 不会啦，他们好像都不会去认吧。不知道，反正我没干过这种事。 我只比较好奇啊。 然后我还有一次，还有一年，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住 house， 但是我们家没有准备糖果要发，然后就很尴尬。我就说，今天 Halloween， 我们今天灯不要开哦，不然等一下会有人就是来敲门跟我们要糖。然后果不其然。Halloween 当天大概三四五点的时候就开始有陆陆续续就成群结队的小朋友过来，就是 trick or treat， 然后我们就打死不要出声，我就我弟在打电动，我说你那个声音关小一点，我没有糖果。 你干嘛那么恐慌？ 所以真的有因为你们安静不出声不开灯躲过吗？ 有啊有啊，他们就没人开门，然后就走掉了这样子。 那犹太区这边会很多小孩子来要糖果吗？住在犹太人的这个区？ 对啊，他们就是故意就是装饰的很华丽。那这些他们既然有这么多，又花了那么多心思去装饰，他们肯定有准备一些很不错的糖果这样。 哦，我是想要问说，因为我家没有准备，但是如果临时明天突然有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尴尬，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你觉得我家会有人来要吗？就是犹太，就是 Jew Avenue 这附近。 你们那边是犹太区吗？ 对，但是附近看出去好像没有人家里是有摆什么东西的，这样子会有被要到的可能吗？ 有啊有啊，还是会有，还是会有可能。 那感觉应该要准备一下，对不对？不然到时候真的很尴尬。 不认识嘛，刚来美国不确定，就家里旁边走一圈嘛，对不对？ 嗯， 然后跟你说 hello。 对啊。 你要回 how are you 这样。 No candies, I'm sorry。 是不是没准备可以给 quarter？ 给 quarter 就还蛮扫兴的啦，就是 对啊，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是真的是可以用的， 他们 不 会因此 能吃。 嗯，我是觉得应该要多多少少准备一点啦。其实我那时候我跟我阿妈住的时候，我阿妈有给我一包姜糖，可是我觉得给他们姜糖，他们不要开心，我偷吃 姜糖，不要再发姜糖。 然后他们长大之后再来带他们弟弟妹妹去你工作的地方都是药堂，他们然后一看就说又是这个姐姐，又是给姜糖，叉叉。 确实真的，我想起来那一年去过去的时候，真的有敲到华人的门，然后真的就是被发一颗姜糖这样子。对，因为他们就没有准备啊，然后他们唯一的糖果就是姜糖，然后就一人一颗这样。 所以高高也要分享不给糖的下场的部分吗？蛋形 哦，我发现我第一年万圣节好丰富，对，也是也是我在第一年目睹到的，就是我那时候我妹是上国中，然后她那时候那个国中就有人想要追她，然后就有来约她说去要糖这样子，然后我后来以为就是可能就只是几个小孩子想要去药堂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我那时候觉得说我妹这么单纯，我不太放心，我就跟着她去，然后就被他们班的那个小男孩带到一个房子，然后那一个房子面前就有好几个初中生就是围在那边，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好像他们就一直对着那个房子喊 trick or treat， 但那个房子就是都是关灯的，就是有人在里面可是灯都是关的，然后那一群小孩就是一直朝着那个房子砸鸡蛋，然后我就想，哎，你是带我妹来砸鸡蛋的，还是想要带我妹去药堂的， 还是被砸的？ 应该不会是被砸，他们就可能觉得这样子好玩，然后我就赶快把我妹给拖走。 还好你 有点故意耶。对啊， 对啊。 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带那么多鸡蛋在身上？ 不知道哎。 就是他们，那表示他们一定是刻意准备好要找一个对象去砸，不然没事身上你纯粹是要糖果，你身上应该不会想到要准备鸡蛋啊。 我在猜那一家的，就是小孩应该是他们本来就有 target 的对象 哦，霸凌的对象。 对，对，我在猜啦。但那时候我就还就是有点吓到，说真的有就是会被整的部分。嗯， 没想到亲眼可以见证到。 我真的还是没有看过说，就是真的拿鸡蛋这样子那么大力去抗议的。因为通常如果屋子前面没有装饰的话，就表示说大家其实没有兴趣参与这个活动，然后一般都不大会去打扰这样。 我觉得我目睹的这个事件，应该就是仗着 Halloween 之名去霸凌的。 我之前看到一个 YouTuber 是在说，就是他是个骷髅头坐在椅子上，然后白天的时候有个邮差送东西，然后一放下的时候那个骷髅就整个跳起来。我就想这个装饰估计白天不管是谁都会被吓到，因为就一个很大的骷髅整个跳起来，虽然是在白天，但是我总觉得这家人估计是想要他的。 他会就是突然间这样跳起来吗？就是他有感应的，是不是？ 他有感应的。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装置是那种感应式的，就是科技日新月异啊，连装饰都不例外。 是啊，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种装饰就是摆明的，他们不想用他们的外送了。这外送肯定是你的菜一下就往地上一丢了，就摆明是这个外送只是来吓人用的，里面东西不重要了。 其实我觉得被吓到很正常，反而是那种新型的那种装饰没有很可怕，但是有一些屋主他们特别安排的那种装饰就特别可怕。就是它会放在那个树的后面，然后你经过的时候就发现，哎，旁边有个人。我每次出去走的时候，这阵子我如果出去走路，经过那种 house 的那种住家，就是我每次经过都还是会被吓到。而且他们很奇怪，他们不止万圣节喜欢放东西，我还看过他们老兵节的时候，就是这里的 Veterans Day 的时候，他们也要放那个军人。有一次我是经过一家店，那个是卖灯的店，然后整个落地的玻璃窗。然后就放了超大的那个军人的脸，然后是用画的，那画出来感觉就跟那个台湾丧礼用那个扎纸人的感觉差不多，然后就画了一个海军、一个陆军、一个空军，就放在那个大落地窗上。我走路经过没有注意，我突然看到吓我一跳，这么大双眼睛在看我，就很容易被吓到啊。他们就喜欢放那种人像在旁边，反而是新的前两个礼拜吧，他们大概十月一旦进入十月就有过节的气氛了。我去一个朋友家，他们也是住那种大，然后就放一个那种稻草人的那个人偶，那是会动的，你接近他会感应嘛，然后他就会对你讲话，然后那个现在录音都很好，你听不太出来他是在录音，所以我经过他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讲话，然后我还以为是我后面的人叫我，我就回过，我没有被吓到，反正这个没被吓到，但是我就回过头。然后我就很疑惑的看着我后面的人，我以为他在跟我讲话，然后他也很疑惑的看着我，就从我旁边绕过去，结果后来我才发现是旁边那个人偶发出来的声音，一些特别奇怪的装饰。 可是讲话是讲什么？ 他讲说 look at something， 然后我就以为是在叫我，所以 我就吓了一跳。 我再不是跟你说 watch out watch out， 你大家就被吓到了。 对，他的语气很平顺的，就像是一个人在跟你讲话这样，非常奇怪的一尊装饰。 我之前看一个 YouTube， 它上面放的是杀人现场的那个景象。就它里面有几个布置，在走到房子前面的走到那边全部都是沾满血迹、 oh. 然后那个房子 deck 那一边的凉椅是整个倒的，然后呢在旁边它还有就在草坪上面它有三个就是黑色那种大的塑胶袋，然后那个塑胶袋还破了，然后还露出有点像人的肢体这样子，然后还有做一个假人在屋顶那一边是就是好像被咔哧，然后趴在那里的那种感觉，超可怕的。然后我看那个 YouTube 上面说，那个警察已经上门三四次了，因为每次都有旁边的人入侵被吓到，然后都有人去警察局报案，然后警察局已经来了很多次了。 你确定不是命案现场？只是万幸。 没有，我， 搞不好他真的是命案现场，故意挑在这个时间，然后放几个假人，然后警察来啊，给笑了，然后就走掉了，就没有人进来查。 其实还有这个可能性呢、 欸。可是美国警察这么凶，屋主这样敢这样装饰也很敢呢、欸，因为搞不好警察又拿枪冲进去了，然后就又命案了。 所以大家万圣节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就是万圣节的时候，之前有听说过前几年是有心术不正的人会把刀片或者是图钉之类的藏在糖果里面，那如果小孩如果太兴奋然后就吃也不会注意就会受伤，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家长可能就要特别小心哪些人很多，外面坏人很多。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好像之前我不知道是 local 的新闻还是怎么样，他说那个就是发给小孩子的糖果里面其实有些有沾少量的毒品， 那好像有人会刻意混那个有大麻的糖果。 对对对对对， 那大麻 让小孩 毒品还就是真不好说，现在有些地方合法化， 那也是加拿大就合法， 可是好像也不能给小孩子吃吧，小孩子吃大麻好像这个年纪。 对呀、啊， 那么说到万圣节，就会听说到万圣节游行。我自己是因为我刚来纽约的时候就很喜欢到处跑活动，所以当年也去参加过这个游行。只不过我只是在外面看而已，并没有去参加。我只能说，纽约很多活动，尤其是冬天的，都很冷。 游行多久啊？ 游行上很长啊、欸，游行好像。整个跑完也要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哦，我记得 是7点到10点，然后真正要参加一起走游行的人6点半就要集合了。 要参加游行的话，我都会建议在纽约的所有游行活动，如果你要去看的话，都至少要提早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前去，不然都没有位置，你都会挤到很遥远的地方，你只能远远的观望，你看不到东西的。 那我也是没有在游行里面走，可是我有观看了几次，最有印象是那个。就是小丑女这个角色首次登上大荧幕的那一年，超多人装扮成小丑女去走游行，然后十月底的纽约通常都很冷，就像刚刚那个炸酱面说的，那些装扮者个个都穿得很单薄，就是因为小丑女的装扮就是热裤，然后黑色网袜露着大腿这样，然后为了万圣节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人真的有够热血一样，我也是建议大家提早去，要不然就是会遇到警察陆陆续续逢节，我之前就有一次是朋友突然兴起说要去看，所以我们不是游行一开始的时候就去找观赏位置，我们就被拒，就一个一个接口被拒了好几次之后，才好不容易走到靠近游行队伍的地方。 我是有听我的同事讲了，他们说去看 OK， 但是最可怕的是散场的时候。就是挤地铁，你大概要等不知道等多久才会终于看到地铁口，然后又不知道等多久才终于看到地铁的车，再不知道等多久才终于能够上车。 这是事实，你同事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经历过所有的纽约的游行都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在遇到游行的时候比较困扰的是路经群众，可能你想去一个地方，但是你没有特别去查说今天有哪些游行的节日还是什么的， 然后你就走走走走走，你只是要过个马路买个饮料，然后你就硬生生被卡在中间，你就过不去了，可能就是要绕，就是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然后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它可以让你这样子横切过去了，然后你才可以过马路。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痛苦的啦，对于只是单纯路经民众来说，并没有要参加游行的意思，但你就被卡在哪一边，然后就不知所措，想说为什么买个饮料这么难，明明沙棒就在斜对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游行的当下，其实人盛况空前，它会像是跨年一样这么多嘛？就是你要过马路都不好过， 因为它的那个路整个会被封起来啊。比如说你要从 7th Avenue 走到 5th Avenue， 你就硬生生过不去这样。 就是他们会围上那个栅栏，让他们专门的游行队伍可以通过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很倒霉的我就有这个经验，这个老朋友他是教授，偶尔就会来一下纽约，然后刚好他万圣节的时候来了，所以我就约万圣节那天吃饭。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八点到，我7:30就已经在附近，我说应该很快就到了。结果呢，我看到店家我走不过去，然后最后我就问警察说在3rd Avenue 后再绕过来。我走到那边后，下个警察又跟我说再走，我后面走2rd Avenue。我又走2rd Avenue， 哇，这次警察终于没骗我了，我走了5th Avenue 终于绕过去了，就为了绕那一个口，我迟到30分钟。 没错，就是这样。 所以你有问过警察？你有问过？ 我问警察， 因为他们那个路况变化太大，所以警察跟你讲这个接口可以，等你走过去的时候已经不行了，超常遇到这种状况。 对啊，而且人太多了，你根本走不快。我还特地从 Avenue 换到 Street 走小路过去，稍微人少一点，但是还是很辛苦。 刚刚杂酱面这样讲，我才想到我2018年那一年也是万圣节的时候有朋友来，然后我是去了才看到他在封街，可是我倒没有印象一直被挡，可能是我们吃饭吃的比较久，后来又去喝酒，所以到了比较晚才结束。但是我虽然没有挤进去看人家游行，我还看过有人上空的，就是裸着上半身在那里走的， 就都没穿吗？上半身没穿。 对啊，就贴个 A， 我有点忘了，因为我只注意到他贴了个胸贴，剩下他到底身上挂了什么我就不大记得。但是纽约这里好像还蛮常见的，就是我在这里在不同的场合起码就看了三次，就是有这种就是不穿衣服在公众场所出 过。上半身没穿就是下半身没穿，要不然的话就是都没有穿。 多半是上半身而已啦，下半身可能有点超过。 说到群众运动的话，今年的群众运动，你说游行也好什么的也好，感觉应该会形态会变得很不一样吧？因为今年是 COVID 很严重的一年啦，就是你势必可能得要有一些那 social distance， 或是一定要戴上口罩。但还好他们可能都有面具啦，但我就觉得可能今年的万圣节游行啊，会应该很不一样。 哦，你们知道今年的游行被取消了吗？ 还是真不知道。 它就变成很多小的活动，比如说有那个户外的万圣节电影观赏，然后反正就是一些很多小活动啊，大游行已经没有了。 如果不取消的话，你们可以想象说，就是大家妖魔鬼怪上街，然后又要戴口罩。 最近的疫情就是说又严重了，就是因为一堆人跑去助学，或者是去游行或抗议，这段时间好像又开始不妙了。 对啊，不是说欧洲那边也非常严重，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万圣节 Halloween 的派对啊，它这个让大家想要走出来的事情，搞不好又会是另外一番的激活这个疫情的状况。 光美国大选就已经激活了。 是啊， 我们总统本身也激活了。 现在不是日增过90,000吗？真的是被激活， 为了选举。 哦，你们知道白宫还是有正常办那个万圣节的活动吗？ 真的没有在怕的、 欸、因为白宫已经有21个人确诊不是吗？之前 现在他们目标不就是要全体免疫吗？ 反正就有人笑说，就是家长是带小孩不是去就不是带小孩去要糖果，是去讨 COVID。 不给糖就给 COVID。 好毒啊。 好， 那听说购买还有其他装扮的故事分享、 啊、哦，我的那个除了游行以外的装扮经验其实是公司的， 我反而在学校里面，学校大学生真的没有看过有人装扮，高中的时候还蛮多的。然后就是这么老了还在公司里面装扮，那时候是我们办公室的高层，就是很有过节气氛，然后我们办公室很喜欢办 party， 所以我们连续办了两年。然后之后那个主管退休之后，我们就再也没办。然后第一年是有那个就是我很爱装扮成蝙蝠侠的主管邀约，他就说我们想办法得到那个组合装扮奖项，所以我就扮了那个猫女 Catwoman。 哦， 就跟他一胚这样子。然后第二年我就想说我不能扮一样没创意，所以我就想说我也懒得去为了装扮去染头发或者戴假发，所以我就想说我黑发的我可以扮什么，我最后就扮了那个阿达一族的 Addams Family 里面的那个女儿 Wednesday，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很阴沉的小女孩。 我比较好奇你扮猫女的话那个尾巴你怎么放， 猫女好像没有尾巴吧？ 她没有尾巴吗？ 她没有尾巴，她就是一身黑色的紧身装，然后头戴那个耳朵这样，然后还有面罩。 结果有得奖吗？ 我第一年有得啊，我好像拿到10块钱的那个 gift card， 然后第二年就没有这种组合奖，就大家各自办。然后我为了要办那个 Addams Family 里面的那个女儿，我就跑为了她的形象绑了好久没有绑的双辫。然后因为我有看那个就是 Wednesday 过去真人演过的演员都有美人尖，我还特别用眼线笔画美人尖出来。 感觉洗很久哎、欸， 洗很久不会啊，眼线笔就是 makeup remover 嘛。 哦，刚刚贡完说打扮。大学、高中还有看人家打扮啊，然后过了那个时间再打扮就太老了。有没有看过博士班打扮的？ 你知道我你吗？ 对，我到美国的时候已经是来念研究所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老到不会去跟人家参加那种什么万圣节 party 什么的。但是那一年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研究生是住研究生宿舍，很多研究生是携家带眷的，有小朋友的，然后他们就看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干。然后就说，哎，大小朋友要玩，你要不要过来？我就说好，我也没事做，我去看一堆小孩子在那边，然后家长就会帮他们打扮。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很随便嘛，就这么去了。然后就有人问说你要不要扮一下？我说我也没有准备，我也没去买什么面具啊，怎么办？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们就是中文有没有什么故事啊，有趣的人物之类的。然后我想一想，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哦，有一个武松打虎的故事，你要把我扮成老虎吗？然后他们就说可以，我能扮。他们说可以，我能帮你扮成老虎。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好，你帮我扮成老虎。然后他们就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堆那个黄色的垃圾袋，就把我给整个人包起来，就变成黄色，然后就把我身上贴爆虎纹这样子，就是贴斑纹。然后他们扮完以后，我整个人就变成。靠！我整个人就变一个垃圾的人，还老虎老虎。 对，超帅！我很好奇，你的额头前面是不是写王？ 王？ 哎、欸，我有点忘了，他们好像是在我脸上也贴了东西，但反正就是我整个人被贴的乱七八糟。然后关键是，他们那些人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故事给他们的小朋友听的，全部的人都要演武松，然后就每个人就上来打 怪，一直被打， 就把我给干翻在地上。然后最可怕的还不是被打。最可怕的还不是被打，你知道他们用垃圾袋把我包得多密吗？然后万圣节虽然是冬天，可是美国是有暖气，在屋子里面本来就够热了，然后我整个被垃圾袋包得密密严严的， 然后画个王，然后一直被打。 对，然后等我被一群武松打完以后，我实在受不了，把垃圾袋扯下来，我就跟泡了水一样，整个人就是湿的，我的天哪！ 虎落平阳被犬欺， 就是啊，我的天哪！ 不只是湿的，然后还有呕车，对不对？ 没有啦，他们小朋友 垃圾袋弄下来之后，呕车了这样、 欸。不过你不要讲，他们小孩子小小的，那个四五岁的小男生就很有力气了。 我在说你何苦来哉呢？ 对，我就跟你讲，选故事要选好，你知道，你就选一个角色酷酷的，坐在那里不讲话，这样是可以的。你没事不要讲什么武松打老虎，会出事。 结果你的万圣节的感想就是说，啊，小孩子力气好大，一直被打。 对对， 那是我事隔多年以后又做过一次万圣节装扮，然后就被打翻在地上。 是我们今天呢主题呢是在讲万圣节有关的东西嘛，因为明天就是万圣节了。我们讲了从万圣节要糖果的经历讲到装扮，因为年底的关系啊，其实我们接下来还会有许多节庆，感恩节嘛，还有圣诞节，所以呢敬请期待，我们应该会有更多更丰富有趣的内容。今天呢就录到这边，那大家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